欢迎你落胎 channel， 我是末日。今日日期是2022年2月18号。 呢度系落胎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今次要讲嘅系露西亚嘅事件。如我哋之前所言啦，咁我哋请咗个来宾过嚟嘅，阿日卡。 我系阿卡，我系一个都几睇 VTuber 嘅人，我系一个野兔兼骑士。 咁我就纯粹食花生啊，老老实实大家都知噶啦。基本上我系唔睇 VTuber， 我净系知佢哋入边发生咩事嘅啫。OK， 咁今次发生嘅事，今次咧就搞到系耷耷三嘅程度呢、這个。即系我哋食花生嘅啦，呢个世界最大嘅花生就系耷耷沙会唔会因为乌冬危机所以搞出嚟啊？咁而我哋 A C G 界最大花生就系阿露西亚事件，而两者竟然系连翻上嚟嘅。咁我哋后边会睇一睇嘅。咁首先我唔知各位听到几多啦，咁我哋姑且都系先讲讲佢大概件事嘅起因，就系一条 Discord 嘅信息引发一连串嘅事件。虽然我哋现在录音呢刻咧，就好似暂时整咗少少啦，所以我哋开始讲呢一次事件啦。咁事源咧就系、是、女主角就系我哋嘅 Lucia， 我哋阿 Mala 版啦。咁佢就喺直播的时候，佢嘅直播画面入边见到一条 Discord 嘅 chat， 咁啊传咗过嚟。句嘢就大概意思就系、是、 总之话就系我就嚟翻嚟啊咁样咯。 大概意思就是话啦，即系我呢边直播啱啱完咗啦，准备翻屋企啦，咁嘅嘢就系入边再仲要加句咩咪啫咪赞咁样啦， 咪赞，然后再有个好活跃嘅眼文字啦， 即系啲眼文字啦，总之看起嚟就好似好似几亲密下啦咁，咁然后就引发轩然大波，啲人就开始传啦，越传就越夸张，话佢咩已经结咗婚啊，生埋仔啊，都有人传嘅，咁啊呢啲老保就唔讲啦，咁啊。嗱，女主角可能大家比较熟啦，我哋有不二都会睇一睇嘅。咁男主角咧就其实 A G C 圈可能都会听过唔少噶啦，马夫马夫。虽然好多人第一时间都系问边位马夫马夫，亦都有人系啊，佢两个有交往又如何，有乜咁大不了？即系唔好意思，一个就系全地球最红嘅 VTuber， 视乎你量度单位，可以系没有之一嘅。因为佢系 Super Chat 嘅第一名，咁可能佢有佢，但系佢譬如订阅数嗰啲唔系啦吓，咁就系某程度你可以话佢系地球最红嘅 Vtuber。另一边就系地球最红嘅 翻唱歌手， Nico 歌手。即系虽然而家唔再讲 Nico 歌手噶啦，即系或者又咁叫歌手啦吓。 胡太太咯， 系啦。咁所以呢两位交往嘅话咧，就真系其实就成个炸咗窝咁样咁滞嘅。咁啊，啱啱开始之前就红到上红白啦，即系你要上到红白，基本上系业界最顶级嘅人。当然有啲人不是上呢、这个另计。咁所以一个上到红白嘅歌手，一个系 Super Chat 第一名嘅 Vtuber， 佢两个要是交往的话，系真系好捻大新闻嚟嘅呢个系。即系当然系花生界嘅大新闻啦，你可以唔 fucking care 嘅。咁当然我哋系以抱住食花生嘅去睇呢样件事啦，因为我哋都唔系 fans 啦，因为见太多啲 fans 系黐咗筋咁滞。嗱，先讲啊，大家应该可能都睇过阿露西亚之前生日嗰个巴士嗰通巴士咧，疑似有人俾人割啦嘛。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跟到啦。如果你跟到就系佢疑似俾人割，就睇一睇。其实佢系应该系俾嘢刮到嘅， 俾嘢刮到。 因为点解一开始大家会觉得系人为噶啦？因为佢个花痕啊系曲线嚟嘅。因为正常如果你系俾车刮到啊，或者俾咩嘢刮到嗰阵时，应该系一条直线嚟啊嘛。 但系俾树刮到都系会咁样刮的，而且佢经嗰条线就系有一寸最多树嘅地方，全九龙。 而个位置其实偏高嘅，所以如果一个正常人要刮嘅话咧。如果佢要特登系单梯去刮嘅话，应该都唔会刮呢个位嘅，咁啊，所以就应该就唔系嘅。但系啲咩拍碟就都冇得拍，好似拍手机壳，我见到嗰个系，即系嗰啲各种发癫行为啦，或者嗰啲买完嗰啲精品就去抌咗佢啊，或者攞上去拍卖嗰啲就都系见唔少嘅嗰啲。 啱老师啊生日嗰日咧，有为咗整只戒指嘅，咁即刻将单出拎咗上去 Maricali 啊，甚至系一啲 Y 拍度拍咯，影 啊，仲有啲签名卡咯，我见到，仲有啲就系、是，总之就系佢相关嘅嘢。今次唔知系肉赤啊定系咩啦，相对嚟讲系好似冇咁多见到嗰啲破坏性嘅行为，通常都系卖。 即係可能因為佢始終仲係最紅啊，佢而家仲係好撚值錢，啲人即係你個選擇啦，我當你係一個假設勢啦嚇，即使雙個對象啦，唔一定係 video bar， 可以係 idol， 可以係聲優，可以好多嘢嘅。總之啲假設勢，佢就將對方當成係戀人咁樣去睇，呢啲咁嘅假設勢咧，咁佢覺得對方係同自己係談緊戀愛的，咁問題就係對方唔係啊嘛。咁你佢话二次同个男性二次交往就已经足够令佢啊你劈腿系冇错，好捻戇鳩。如果一般人嚟讲，睇眼中入边会睇觉得啲人即系呢种咁嘅谂法系好戇鳩嘅。佢又唔系你边个，你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供养佢嘅 fans 啫嘛。但系对佢哋嚟讲系不可饶恕嘅事。咁其实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即系之前阿边个结婚嗰阵时啊，成个日本爱红片嘢啦，即系男嘅女嘅都试过啦。我哋新闻有时都会睇啦。 新垣结衣 其中一个啦，新垣结衣啦， 系啦，然后就睇见阿近阿泽喺度大红啦。 但可想而知就会系好多嘢啦。所以首先呢件事本身，我觉得其实几为奇怪嘅。如果你试过用呢类咁嘅直播软件去录音的话咧，其实 Discord 系有个好贴心嘅模式噶。佢只要侦测到你系做紧直播的话咧，佢会进入咗直播模式，自动嘅，预设自动嘅，你可以熄，不过就预设系开嘅，自动会跳咗入去。就系 Discord 入边所有任何信息，就算你原本设定系会弹出消息嘅，佢都会即刻熄晒佢。 嗰啲 concentration mode 吓，即叫直播模式吓。包括Discord 自己本身嗰啲嘢啦，佢会熄晒，原本要弹通知嘅佢都会熄咗佢嘅，只要你直播期间。咁正常我相信佢都系开咗嘅，所以我唔系好清楚点解佢会咁样弹咗出嚟。所以都有通灵或者系过度脑补嘅人呢，就会觉得系唔系佢想用另一种方式去出柜啦，可以叫即系公布我自己有男朋友呢，有咁嘅人咁样去讲啊。 嗱，咁有另一样嘢嘅，之后嗰日啦，咁就阿 Piccola 佢做直播嗰阵咧，其实都弹咗信息出嚟，咁而所以就呢一个传闻就收咗，即系认为咧，可能系佢哋啲 manager， 佢哋啲经理人咧，就可能搞过啲 Discord 设定，就全部将全部艺人嗰啲设定就搞过晒嚟，都有机会嘅。 咁我亦都听过一种嘅讲法，就系、是。好似有啲似当时同生我去 cover 夏春娜咁样，就係讲緊佢特登做返一模一样嘅错误出错去证明唔係，只不过真係纯粹出错啫，唔係话佢特登需要 show 俾大家睇。咁啊，呢个就有少少疑惑嘅，但係就亦都唔係好出奇嘅，老老实实设定错误然后出事，其实喺有直播嘅界唔一定係 VTuber， 係常有发生嘅。咁呢啲放送事故咁啊，好常见啦。其实不过就有人去諗到咁嘅地步，咁我睇一睇咁样啫。因为其实我第一个反应都系，咦，唔系应该有直播模式嘅咩？咁啊，我亦都唔会认为会有人用呢种咁嘅方法去出柜咯。老老实实， 虽然Lucia出事咧，即系出事咧，其实可以话俾你听都几次噶啦。有一次都系出过个 Discord 嗰个嘢咧，就其实见过啊 Marvel Marvel 嗰个喺个 chat 嗰度系出现过嘅。其实不过好耐，依家两年前嘅事嚟噶啦，已经。 呢啲嘢就其实真系唔系好出奇嘅。问题就系一句嘢，纯粹一句比较亲昵少少嘅说话，咁啊，全场就炸锅咯。咁首先就系大家第一时间就系开始去脑补啦，嗰啲嘢其实系有讲笑嘅成分，大部分都系讲笑嘅成分。当然有啲人讲唔得笑啦。咁另一样就系开始两边嘅 fans 都系对面系乜人，因为佢两个佢其实应该本人系有少少交流嘅，咁咁正常咧，大家都人嚟嘅啫嘛。咁问题就系 fans 之间咧，其实系隔几远，一个非常男性向嗰边，一个就几女性向嗰边。呢边就叫卡斯细啦，嗰边都叫梦女嘅嗰扎，即系中意马夫马夫嗰啲啊。唔系乜问题系，佢系 Lico 歌手年代去红嘅一个两星类嘅歌手嚟嘅，所谓两星类即系男性女性都 OK 嘅，即系可以嘅咁啊。总之嗰啲老师嘅粉就走咗就话：喂，呢条友仔咩事？真系变声唱歌嘅，唔好似嗰把真声嚟。虽然佢自己练高咗啦，但系嗰把系佢本人嘅声嚟。呢个系佢嘅特点嚟，佢唱歌系好女声下咁样，呃得下人嘅。咁调翻转系啲马虎马虎粉就：喂，呢条女人乜人嚟噶？即系尤其是最有一日咧，佢对佢嚟讲，佢哋唔会见到个，即系佢哋唔会知道中之人长什么样子，中之人系咩账号咧，佢唔识噶嘛，一样都系一样情况。佢话呢个咁嘅萝莉控，即系搞到好似咁啊。原本系谂咧，佢两边会唔会互相攻佢啊？但系 实际上是没发生，没什么发生的，大家都是。 初期有的，即是但。 即是我是意思是不是攻击对方的粉，而是只是攻击对方的偶像，就没什么去这样交叉攻击。 初期没什么的，现在就很多。 咁当然因为佢两个停咗啦，咁啊，第一个但系 Marvel 有反应，第一个公开反应先定系啊露西亚先啊，我唔系肯定个时序。 如果你讲即时有反应就露西亚先嘅，因为佢都第一时间就系、是出推话睇下佢直播有咩问题就 stop， 即系将嗰个直播搞咗唔公开。 嗯，即系佢隐藏咗个直播啦，虽然应该唔会再不见天日噶啦，应该变咗黑历史噶啦。然后啊 ，Marvel 咧就佢又出咗个推就算系道歉啦，但系个道歉就不痛不痒咁样嘅，甚至有少少点讲啊，有啲推卸责任嘅感觉添。 嗯， 咁当然大家就无论系炸梦女又好，炸 fans 都 粉丝 都好啦，尸体嘅尸啊，大家明白噶啦，炸粉丝都好啦，都唔买佢账嘅。咁梦女就系话喂，你做乜要道歉啊？即系咁啊，啲粉丝就系。喂，你呢个道歉不痛不痒，你系咪男人嚟噶？有冇沟噶你？系讲紧佢好不负责啦，而呢个不负责嘅印象咧，去到后边就更加之明显啦。呢、这个唔捻系男人冇沟嘅印象咧，就喺另一事件就有少疑似印证咗啦。就系乜嘢咧？除咗佢两个啲唔算好公开嘅嘢，又开完又铲翻嘅 tweet 之后咧，其中一个叫做啲爆料系嘅 channel 啦，咁啊走出嚟。就话啊，佢两个佢之前就有交往，咁啊如何那样？佢两个人都识嘅，知个 channel 个主人识呢两个人，两个人都识嘅。咁就话啊，之前曾经啊，露西亚同佢讲过，话啊佢中意咗啊Marvel，问佢点样算，诸如此类。咁详细咧就我唔想帮助造谣啦。咁啊，总之成件事咧千错万错都系露西亚嘅错，系啊露西亚贴上对面的。 咁又唔系咁讲嘅，如果你用一个 Lucia 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一段呢会是觉得女方曾经沉过船，但是呢男方但是就看下他呢他呢讲那样东西呢之后呢就是 Lucia 想慢慢退出这个关系的，其实就这样的。如果我以一个粉丝或者是一个偏女方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呢我看到就是基本上是甩窝咯。即如果这些东西是Marvel去默许或者是甚至是暗示想佢对方做，甚至指示对方去做嘅话咧，就比较符合咗啱啱过个年纪，你可以话印象问题咯。就似系我咧，个总之千错万错，对方系错，佢甩过嚟啫，佢沉我船啫，即系我只系我太有魅力咗啦，样有啲咁嘅感觉。因为对老师嚟讲，无论系边个沉边个船，你只要两个有交往过咧，啲独角兽就发啲噶啦，甚至某啲假设势都会烧上去噶啦。喺明知咁嘅状况之下，因为三个人都系圈入边嘅人嚟噶啦，都知呢啲乜嘢嘢啦。咁嘅状况之下，你去出呢嚿嘢越啦，所以亦都可以系呢条友仔纯粹就系蹭热度、博注意啦、刷存在啦呢啲乜嘢，咁都唔出奇嘅。咁但呢个疑似系通灵事件啦，老老实实系唔系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冇说服力嘅， 冇说服力。不过其实即系可能阵间会讲啦，就 cover 个公式通告里面其实系有提过可能会追究个通灵嘅责任嘅。 啱啱提漏咗阿露西亚嘅反应咧，就系、是、首先出嘢啦，跟住就系话出咗个推，就系、是、都睇起嚟就佢自称。我都要公平啲，冇理由男方讲我就话佢系自称，女方讲就话咩？老师日都自称话佢自己个精神好唔稳定，个状况唔系咁好。咁其实好容易想象啫，因为你谂下，你俾班马夫马夫嘅梦女走去攻击嘅状况之下，我咧你除非可以扩大到完捻全你呢个网络上嘅言语，如果唔系咧都几咩？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女人最面的就永远都是女人嘛，即 女人就唉，即系男人你对住就最多都是、恭喜恭喜恭喜，即系我咩啲拖我咩啲拖嘅啫。女性的话就随时是啊，有搞错啊咁样啦，咁就 因为男性的话就会有两种，一种咧就系普通啲噶啦，就系、是、话、哦、如果你是的我咪恭喜你咯，系咪即系冇咁豁达嘅，佢原来有仔嘅。咁最多都系认真啲嘅，啱啱提到啦，嗰啲又拍碟啊、卖卡啦嗰啲都做啦。 其实算少今次。 咁正常嚟讲，男方嘅矛头通常都系指向自己偶像，亦都有 open 啦，就系、是、Marvel 会指向佢会屌佢嘅原因，系因为佢个反应实在太过冇够， 即系觉得你系粉捻系唔捻系男人嚟噶，系主要系指向呢样嘢。但系女方粉咧，啲梦女咧，主要就基本上系唔会怪责佢嘅偶像的，而系全部都系呢、这个边度嚟嘅狐狸啊、狐狸精啊，系有咁嘅感觉噶。虽然男方都有啲有咁嘅谂法，但系通常嘅情况下咧，就冇咁怪责对方嘅。而但系梦女咧，就主要都系将啲集火集咗落去阿露西亚上边。 阿露西亚神 系啦，通常都睇唔睇到，因为好多都出完之后会删咗嘅。但系就睇起嚟就好捻恐怖啦，搵啲文字叙述咁，即系睇落就仲话喺度屌啦嗰类嘢，咁就即系详细咧就有人备份咗嘅。如果你真系想睇嘅，我哋俾条 link 出嚟咯，我唔想喺度读出嚟啦，因为都几难听嘅啲书话， 几难睇，好难睇嗰啲嘢。 咁啊，而南方嗰边通常都系当你他比较多，即系我见啦，以我所见啦，可能系因为我。比较多见啲粉丝嘅反应，就比较少见 Marvel 嗰啲梦女，因为有可能系调翻转，因为通常最激烈嘅言辞就会留得最广噶嘛，可能系因为我哋净系睇到呢一部分，咁嗰啲普通啲嘅或者正常啲，甚至系祝福嗰啲，我哋冇咁见嘅啫，我要保留翻个可能性。 就系见过一张祝福图，就系阿 Marvel 阿新郎 Marvel 新娘就系阿露西亚嘅一 张。哦，咁呢啲就见唔少啊，即系佢两个小啊叫。呢啲咁嘅二次創作啦，嚇，呢個 couple 啲情侶嘅二次創作就唔少嘅。 嗯， 咁啊，然後跟住咧就除咗通靈仔之外咧，就仲有一個就更加可信性更加低啦，但都要提，因為都幾可能會進入法律程序添。咁就係有自稱係佢前男友嘅人，咁因為老實講，一套樓我真係呢啲咁嘅程度嘅圖，真係有圖都冇真相，佢又要做啲咁嘅嘢出嚟，好容易嘅啫。咁即系唔系话 P 图，你净系你要画面像做得到呢啲，一啲都唔难嘅。即系同啲长辈谷拉截图嗰啲嘢咧，呢啲唔会信我大家知道噶嘛。咁就话声称 话个佢系佢前男友，就然后话佢咧就有过嚟，咁然后就阿露西亚咧就曾经就落过仔嘅喺呢个嘅 几年前啦， 几年前应该就系佢读高中嗰阵。 系啦，咁嗱，先讲理论上呢件事咧，就同而家发生紧佢同阿 Marvel 嘅事咧，系冇直接关系嘅。你最多系话佢有乘机跳出嚟，就系 边 个抽水啦吓。咁啊，而个时间点啊，嗰类嘢其实就几唔可信嘅。先讲你冇图冇真相，唔系咁嘅，有图都冇真相，更加你连似样啲嘅证据你都攞唔到出嚟。咁问题就系佢自己。攞出嚟嘅证据咧，主要都系爆佢自己料咯，即系啲人就马上俾人起咗底啦。即系我都系提一提各位，即系如果你唔系太过保护好自己私隐的话咧，你最好相信你任何嘢，只要有多足够多嘅人去揾你嘅资料咧，你嘅真实身份系会俾人刮得出嚟。先讲，我就系嗰啲相信我，你就算想刮，你都几难刮到我嘅真实身份嘅。虽然我知道系可以刮到嘅，有啲地方我收唔埋。咁但系如果你系唔系我本人，应该都几难知道。O K， 唔讲咁题外。总之就系佢跳出嚟，然后应该系中之人个账号啊，就出咗个冇指名嘅声明，就系话有啲一人嘅留言对我明星造成损害，神捻早就报咗警噶啦，同警察同律师商量紧，到底可唔可以告刑事？因为如果你系告诽谤，即系民事诽谤嘅话咧，咁第一就难搞啦，第二就系可能系钱嘅问题啦。但系如果佢用刑事诽谤去告嘅话咧，咁就公权力插手。大家知道公权力如果立案而且起诉佢嘅话咧，日本嘅起诉率系 99.几% 嘅，咁基本上对方系入捻硬嘅。当然啦，可能中间就会退却之如此类。咁但系咧，佢就点解要特登提埋刑事事件咧？就系讲紧嗱，僆仔睇路啊！如果立咗案，入捻到告得到你入捻硬噶，系洗定你个8月15噶。其实句嘢系有少少咁嘅暗示嘅，即系其实都几强硬嘅。佢除咗冇指名之外，系几强硬嘅公告嚟嘅一个。咁然后差唔多嘅时间咧，咁 cover 嗰边 cover 就出通告啦。咁就话 瞓捻醒啊 ，cover 终于出公告，老老实实次捻次都系咁。我哋之前每一次讲，包括之前龙心事件都系，先生你有少少少你系呢个艺人公司或者经理人公司嘅自觉。你哋系冇假期嘅，冇星期六日嘅，即系你可以轮有。 佢十二号啱啱好系十二号，其实啱啱好就系新天王生日， 所以咧，佢啱即系出事嗰日就十二号啱啱就系新天王嘅生日， 而且都系星期六嚟嘅， 星期五嚟嘅，星期五嚟嘅十一号。 系啊， 咁跟住一路去到十四号先至出声明，咁样咧啲人就戏称就话 星期一翻工， 星期一翻工。 哇，喂，老老实实，我真系有少少咁嘅意味。你谂下上次龙心事件，佢又系咁样嘅，星期六日唔做嘢嘅。 系啊。 佢系试过一次星期日出过，但系烧捻到已经系通过天出咗几次声明之后嘅其中一次系星期日嘅咋。之前都系一开始件事啱啱开始蔓延的时候咧，佢又系星期六日唔做嘢噶，即系呢间公司系冇得到教训噶。啊，当然系有人都帮佢去讲说话，就系话咁 cover 都做唔到啲乜嘢噶啦吓。 cover 唔 cover 人噶嘛？ 佢大捻把嘢可以做啦，屌啦星，最少你系咪应该第一时间？就是派人冲过去那边禁撚住佢所有对外公开的途径。即是不是说要你监禁咗佢，但是应该要收咗佢手机，因为呢啲嘢一定是马上会有非常严重的攻击，有少少咁嘅自觉。你都知道即任何一个圈入面嘅 fans 都会知道一定佢会受到非常之多攻击，所以你第一时间就要保护佢。 而且Coco 同埋Canada同埋星同埋瑞星同埋老師亞咧，其實係住埋附近嘅啫，同而且同公司都應該幾近下嘅。 呢個我都有印象，所以佢哋你係咪見到阿 Peko 係咪 Peko 啊？第二日個直播直接唔見咗啦。 係啊， 係唔係因為出咗事，所以佢要出即刻去咗？我唔肯定，唔 sure 嘅呢啲都係大家都知道呢度講嘅大部分都唔係 sure 嘅。咁係咪咧？唔肯定。但係佢哋相對嚟講，相對佢個經理人公司好似乜撚都冇做到嘅話咧，就。反而系炸大家其他 Vtuber 系比较互相 cover， 呢度之前龙心事件都讲噶啦，即系 cover 就唔 cover， 主要系靠下边啲艺人自己互相 cover 嘅啫。咁呢个经纪人公司嚟做乜嘢咧？你上一次就话第一次发生，或者应该系第一次烧到咁大嘅话啦吓，咁系冇经验啫。呢次你冇咩噶，而且你有冇少少自觉？你旗下啲艺人十个八个半都系问题而嚟啊！即系冇几多个人个精神系非常之安定嘅， 冇啊！ 最成熟嗰个咧，俾你逼走咗噶啦，可唔可以叫逼啊？算啦，总之走咗啦吓。 我唔会讲第二啦，第一我谂司马会比较更加成熟啲。 啊，总之就系你十个八个半都系精神唔太稳定的，你明知你下边啲艺人咁捻容易出事，你有冇请过啲类似嘅呢方面嘅专家？ 冇啦，好明显。 喂，你已经做到咁捻大间噶啦，已经系。OK， 我唔想喺度检讨佢太多啊。呢度入边咧，佢就出咗公告，其实同中之人个公告就其实几相似嘅，但系不过再官腔少少咁啊，就正常佢官，毕竟系官方啊嘛，咁啊就系都系讲翻件事，系怎么回事？ 最重要嗰样嘢都系讲紧声明，佢都讲咗话，佢哋唔会干涉艺人私生活，甚至都讲我冇记错，好似喺Kiana 有一集开 talk 访问有人 A 嗰阵咧，都讲到明嘅，即系有人 A 都讲咗一句就话。我哋唔会干涉艺人间嘅恋爱事，艺人间恋爱事，只系唔容许旗下嘅非艺人职员同佢嘅艺人系发生有个嘅关系嘅啫，只系做呢样嘢。 总之就系唔俾你窝女食窝女草啦，即系喺度屙唔好喺度食， 写内恋爱咯。 系啦，禁止写内恋爱，咁呢个就唔只系话你，因为呢个同禁止恋爱条款，即系 AKB 最出名嗰样嘢，其实唔一样嘅，系讲紧禁止写内恋爱，通常系公司管理方面，公司内拍拖有几咁麻烦啦，我谂大家冇听冇见过都听过啦，佢系禁止呢样嘢啫，但系佢就话，同埋佢主要系都系针对嗰啲咩错误消息啊、骚扰啊嗰类嘢，即系如果你系散播不实消息，我哋保留呢个追究权利，基本上系好捻公声一句嘢嚟嘅啫。 不过cover 就出名做嘢都系慢狗拍噶啦，佢才狗讲咗咁耐， 呢个唔止系慢，系因为你既然出事第一时间。你经理人个电话应该俾人打烂咗爆咗先嘅，佢一定系第一时间知道嘅，几乎系第一时间知道，唔可能唔知道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你应该第一时间冲过去就系控制佢啲对外嘅信息发放，你要统一翻由你自己去做信息发放，由艺人经理人公司去啦。因为你俾一个好情绪好唔稳定嘅人去做发放嘅话咧， 系随时出事嘅， 系会出事嘅。你见到 Yusi 啊出咗个都几吓人嘅推，然后又删推，然后成个 Twitter 账号删咗。咁而家當然出翻嚟啦嚇，原理如果大家冇玩開超大啦，原理就係 Twitter 嘅刪帳號係有30-60日嘅後悔期嘅。 30 喺呢段期間，如果你後悔，你又可以篤翻，咁啊個刪除就當不存在過嘅。咁你個帳號會出翻嚟， 咁如果过咗个时间之后咧，呢个账号会完全消失咗嘅。咁佢应该系喺一时间嘅删除咗佢，然后后屘又 反悔， 即系点讲？个情绪安定啲啦，系啦，安定啲啦，咁啊觉得唔应该咁样做，好正常啦。咁呢个时候你无啦啦走去删个账号，冇任何好处，对件事冇任何帮助，你只会伤害到自己嘅啫。 亦都可能有其他，我谂都系 Hello Man 嘅人都系去安慰下佢啊之类乜乜乜乜先佢，所以先至。OK， 咁又不如开返个账号，然后等啲人安心返少少，虽然佢开嗰个系混咗，即系讲緊个中之人个账号。 其实佢现在我哋录音呢一刻佢就仲系可以开得到嘅都系。而且佢开住个账号就有个唯一坏处就系佢会不断咁收到嗰啲 梦女 嗰啲留言攻击啦，啲梦女攻击啦，主要系梦女攻击啦。其实啱啱发生的时候呢就啲粉丝都几激愤下嘅，但系件事过咗发生再扰攘咗之后咧，调翻转啲粉丝嘅反应咧系好薄弱噶啦。我意思系攻击啊，老师有部分啊， 唔止攻击薄弱咗，仲调翻转头系we love Lucy 啊添。 就呢个就系、是、因为你调翻转讲就系、是、喂，你好多时都系咁样噶，点样令到要人哋对你有好感啊？唔一定要你做嘢做得去讨攞对方噶。你令到对方，你令到佢嘅敌人俾人憎恨就得噶啦。当时你因为 Marvel 就太难睇啊，佢做嘅嘢，佢出嚟就系救赎、推卸责任。佢做过嘅公开过嘅嘢，甚至疑似系私下做嘅嘢，就系、是、做呢样嘢。而我相信 Marvel 系有自己嘅经理人公司，甚至公关公司，呢、这个好正常。我理论上 cover 都应该有嘅，虽然我唔知佢哋做咗乜嘢嚟，即系咪死捻咗，定系俾人炒捻晒？ 唔好忘记 cover 其实系一间科技公司，佢并嘅专门并不是做呢个艺员管理。原本 你讲到好似卖卡嘅公司俾人偷咗 Bitcoin， 好唔使赔咁样，真系。因为有时咧，即系唔系 ACC 相关，但系我谂我首先谂到就系王力宏事件，反而系就系、是、啲公关公司嘅操作太过明显嘅话咧，其实会俾睇通咗个人会愤怒，系会好愤怒嘅。调翻转， 系而家阿巴夫妈附段声明，完全系针对翻佢啲粉丝嗰啲梦女嗰扎啫嘛。佢唔系话对外，即系对我哋呢一般人嚟讲，佢只系攞嚟箍粉啫嘛。 即我的讲法就是公关公司的伤害控制，他除了这样东西是没有出过任何声明，没有任何刺痒的东西，他全部都是公关公司的伤害控制。这样东西其实我是挺不爽的，这个个人问题，我作为一个第三者，第一会吃花生都觉得这条友仔会不会太没有担当。那不紧要啦，其实又不是真的个个都看了这些公关东西的，但是 cover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件事，基本上由得他这件事消直到他情人节那天。即使14号先出个咁嘅不痛不痒嘅公告，佢真係非常之吸化，毫无吸取教训可言。 已经系第二定第三单大件事嚟㗎，其实吸化嚟讲。 所以调返转呢，就可能係因为咁呢，啲 fans 啲粉丝就开始自救了。无论你系唔鍾意吸化咁不作为，定系唔鍾意阿 Marvel 冇撚出用都好啦。你都会点话个愤怒都会去咗对方，而你如果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心理学上你会进而会对产生个想调翻转去保护老师嘅感觉嘅，即系会对你对佢嘅好感反而会高翻少少。咁啊，虽然调翻转讲啦，老老实实阿老师啊俾自己嘅粉丝烧啦，最开始啊又唔可以讲完全系无辜嘅，又都可以话系有少少自食其果嘅。虽然你最冷酷嘅讲法就系、是。因为露西亚是出了名会养卡斯， 全陀螺会养真爱粉没有之一。 这个情况呢就 连当年阿 Coco 去养，即是他又不算是养他的同生会员的，又不算是真的养的，但是。 不算。我觉得个情况真的差好远，露西亚那种真的会是恋爱啊，同生会那种比较算是追随者，他比较强调这一方面，比较少的强调话我中恋爱式的情况，虽然当然亦都有不少卡池粉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个 super chat 都不会那么高的，不过是讲紧他有没有主动地去做这件事，而露西亚是全可乐 life 最有没有之一，我不是非常 sure， 但是他是算是最特登去培养呢啲粉嘅人， 系最少六期前没有之一啦，六期会唔会有问题咧，就另一回事啦吓。 其实咁又系，不过就先唔讲嗰集啦吓，先六期比较新，所以唔话结论。总之就系佢呢个行为咧，所以一开始咧 是有人会认为是有少少知识富过的。因为如果你养的是普通 fans 呢，当然你的收入没那么高啦。咁但係佢哋喺如果你疑似有男朋友嘅状况之下，佢都冇正常嘅 fans 就係、是、哦咁咪有个男朋友囉，关我咩事，即係老老实实你唔当对方系女人的话呢，对方有冇男朋友关你撚事咩，老老实实。我哋返之前讲 调返转头我咩得多添。 各种之前嘅啲乜乜声优结婚真系公布咗结婚啦都好啦，都唔系最多咪哦死咗会囉。佢唔死会都唔关你事啦，你冷静少少你就知道㗎嘛呢啲嘢。 喂，水船结婚都好少呀，好少人买嘢，有但係少囉。 即係所以你话系咪完全无辜呢，只能话佢好彩又好话佢唔好彩都好啦，因为有时真系福祸相依，佢俾人咁样攻击法当然系一件唔好嘅事啦。咁但係因为有个人咁样攻击法，反而调返转，只要佢调适返佢自己嘅心理重新出返嚟，其实呢佢甚至可以买一波受害者啫。即系其实件事就唔系乜嘢事，只不过大家误会咗啦，咁啊相对比较容易甩身嘅，因为对方嘅反应实在太冇担当啦。而且嗱，我作为一个第三者，我睇嘅睇法咧，即系全个信息入边，就算亲昵少少，又有余，又有几大不了咧，老老实实。调翻转，因为有啲人系把口唔捻收噶嘛，因为个人都讲到话，你真系一定系情侣，甚至好亲密嘅情侣，甚至同我居，你先会咁样讲。跳我翻咗屋企呢件事，有时我有需要我都会同人讲㗎啦。即係阵间要开会我咪同你讲，喂阵间我翻咗屋企啦，阵间开会。即係唔通我每个礼拜係应该系每个礼拜阿杰特翻到公司准备录音都会同我讲㗎。难不成佢同佢嘅情侣呀，喂咪啦啦啦啦，你班妇女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有啲有少少自爆。甚至即係啦唔啦啦啦啦，即係我知呢个比喻讲大咗少少，唔好意思。总之就係因为需要的时候而要同对方汇报对方自己去咗边，系好正常。佢即系话咗翻屋企，到底系翻你屋企定翻屋企，系冇讲到。系唔系翻同一个屋企，冇讲到。我翻咗屋企，即系可能话阵间可能有啲，譬如话有啲要商量嘅。咁你翻咗屋企未？肯定要啦。我哋而家六，我哋在座嗰两位啊，都要倾啦。如果你喺街上面倾嘢，难麻烦啲噶嘛？可能你做紧嘢噶嘛？咁你翻咗屋企话，我哋翻咗屋企啦，准备开始。 甚至其实原本 Marvel Marvel 嗰个推都系讲紧，如果根据翻 Marvel Marvel 佢自己讲嘅，佢自己后面嘅声明就话，我哋准备一齐打机啫，可能真系咁嘅啫，可能呢件系真系事实嚟嘅。 即系因为都好正常啦，老老实实 Discord 攞嚟打机用噶嘛。咁而有啲男人系上来都把口唔收，大家知噶啦，即系中意乜都即系把口花花咁样。我唔肯定 Marvel 系去私下系咪啲咁嘅人，但系佢系，我觉得都唔出奇嘅事嚟嘅，非常地唔出奇嘅事啦，应该咁讲。你见佢咁嘅成日 DQN 咁样，都知佢唔系啲咩好正经嘅人家嚟噶啦。咁佢把口唔收，喺言语上嗨下有个都咁轻佻，有乜唔出奇啫？即系马上就联想到佢哋同居，我觉得真系黐人就近嘅。即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澄清呢一样嘢，你应该讲清楚啲。所以啲人就会点解会认为佢可能纯粹为咗撇清关系，为咗 control damage 咧，就系反而调翻转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你又要澄清，又要澄清得唔干唔脆啦，反而调翻转会令人去谂会唔会你系贱嘅，所以先会后边先引发咁多嘢。所以佢个 damage control 反而系伤害咗啊 Lucia 嗰边嘅情况系几严重，唔系咁啊！所以点解呢啲人会觉得佢几冇卵啊？所以个个卵个真系抽鸠碎碎，包括阿西村教主啦。 系啦，西村教主整埋阿老师阿当时嗰个阿文字添， 唔系系阿巴夫马夫传俾个信息，攞用嗰个好可能轻佻嗰个阿文字，呢、這个抽水真系高捻命啊！真系，即系如果好似我哋咁样直接咁啊屌鸠佢老母嘅话咧，咁你甚至其实你可以告紧我哋诽谤嘅，虽然跨开被提告嘅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嘅，咁但系总之就系一个比较低少少嘅直接抽击啦。咁但系佢呢个抽水咧，你系完全入佢唔捻到啊！但系全世界都知道佢喺度屌计紧你，喺度话紧你冇捻担当之如此类一啲嘢。植物西村向来都系啲咁嘅人嚟嘅，大家明噶啦，咁啊，即系咁啊，所以咧就呢件事就暂时就比较静啦。其实因为其实亦都冇得咩好点讲啊。好办法嘅收场噶咯，实实只要双方嘅 fans 慢慢 丢淡咁， 丢淡嘅事啊，咁啊， 阿 Marvel Marvel 嗰边就应该已经系基本上系that's it 噶啦，咁但系可能老师啊，可能真系要等多一阵，然后啱啱反正三月佢要开即系全可乐要开演唱会嘅时候，可能嗰阵时 整一个强势回归咁。 好似话唔知咩边一个直播定三放送都系话体调不良，然后报冇搞到啊嘛。近期少少嗰、那 个。嗰、那个系阿可多嘅嗰个地上波电视节目，咁就原本就揾咗阿露西亚嘅，咁但系都话体调不良，咁大家知道咩体调啦，咁就通常都系精神问题啦。 虽然通常体调不良都是借口嚟嘅，但系呢一次嘅话咧，如果你将精神放埋落去嘅话，其实都算系嘅，精神上嘅体调不良呢个系事实嚟嘅。佢而家嘅状态应该都几唔适合去做直播去面对公众嘅。咁啊，呢、這个事件咧有四个主角啦，咁样叫啦，两位男方女方同埋佢嘅 fans。咁经过啲公关公司嘅操作咧，其实啲梦女 Marvel Marvel 啲粉咧，其实都已经系收晒声噶啦，已经系无论佢系接受咗，佢话全部都系女方嘅错。 私下会唔会再继续攻击露丝啊？唔知 啊。咁啊，呢啲就相对嚟讲就冇咁严重嘅。咁但系对阿 Marvel Marvel 就直情系全身而退啦。基本上除咗我哋走去屌鸠佢一啲佢唔 fucking care 嘅人走去屌鸠佢之外，佢冇乜事啦。咁啊，露西亚嘅粉咧就We Love 露西亚啦。我哋啱啱提过噶啦，都而家就产生嘅嘢其实最终系大声势上啦，总之系大方面比较大嘅台面上啦，呢种叫噶。私下卖精品啊，卖嗰啲嘢咧，我哋睇唔到，咁我哋当佢唔存在，亦都唔系大多数啦，应该。 大把人趁低吸纳添，我俾你听。 系啦，咁有啲人就喺个 Twitter 入边就出咗个 tag 叫做 We Love Lucia， 即系咁啊，算系支持佢啦。 Lucia dies key 大哟，原本嗰个Twitter trend 应该系呢、這个。 咁啊，将佢翻译咗就去英文 We Love Lucia， 多咗个 S， 多咗个 S。 其实多咗个 S 应该唔太大影响嘅，因为喺 Google 打搜寻咧。你近似错字，甚至系譬如繁简体转换，即系繁简体啊，佢会当系同一个字，有时会直情系咁样啊。因为俄罗斯嘅日本嘅叫法叫露西亚，真系嗰个露嗰个斯嗰个啊，只不过通常写片假名。 日本系罗斯亚嘅，其实不过都系咁样转法噶啦。咁片假名唔同嘅，片假名系罗斯亚，系唔系 lu 嘅，系 lo 嘅。 总之佢自己就将佢擅自地将佢翻译做咗俄罗斯。咁问题就系咁样就会变成一个我哋中意俄罗斯无脑嘅无啦啦咁嘅听，然后鬼佬世界唔识日文噶嘛，就系睇到呢句嘢有个无啦啦咁嘅听，有一得佢哋知道有大量嘅日本人，佢哋唔知佢系粉丝啦，当然系就突然间话我哋中意俄罗斯。咁问题就系啱啱我哋前面略提过啊，而家呢个现实世界最捻大单嘅花生，亦都系最捻大镬嘅嘢，随时你可能唔系食花生嘅。 随时我哋而家你呢段录音出嚟嘅时候，我已经打紧，因为讲紧我可能 得，多谢得三捻嘅意见啦。即系总之就系嗰边打到起冚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貌似会变成系支持俄罗斯，都系支持，可能系话支持佢入侵乌冬又好，如在那样啦。嗰边呢碗乌冬就好捻大镬噶嘛，咁突然间就搞到搞咩啊？有人睇事情係有少少腦補或者係想象啦，會唔會因為咁？啲俄羅斯人話：，連遠在我哋嘅曾經嘅死敵日本仔啊，解知一路係有曾經牙齒印啦，都走去支持你喎。 唔係，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北方死島啊嘛，係即係咁啊，都走去支持我哋，我哋仲唔等佢打鳩佢？咁就話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家觸識發呢個得得三咧？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谂多咗啦，即系呢啲嘢从呢个陈同佳大陆冇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系差唔多等级的，即系虽然脑补程度应该系仲严重过陈同佳大陆冇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系不过就系有少少。 咁陈同佳真系引起咗好多事情发生噶嘛？日本人咁就走咗啦，离开咗香港啊，离开咗香港。 呢个纯粹出睇一个应援。是不是真的咁大影响？基本上是冇嘅，不过大家讲笑咁讲啦，呢、这个即系笑嘅，梗系讲个最大最夸张噶啦。咁啊，咁然后咧就最后就讲个小花边啦，就阿罗妈啦。 阿罗妈咧就每年咧都会帮佢啲帮啲 Hello Man 咧就会出占卜嘅。咁大家都知道阿罗妈咧就国事即系都几准下啦吓。咁样咧就佢有讲过咧，阿露西亚咧就。佢講佢綜合嗰個嘅運勢咧，就話要維持現狀，咁就唔係話咁即係當係一種唔係咁。如果你喺日本就抽呢個嘅即係求籤嘅話咧，就末吉就係最差，即係吉 里面最差嗰支，咁佢就觉得阿露西亚咧就系活吉嚟嘅，咁亦都觉得佢感情方面咧系有啲问题，咁然后佢建议咧就要控制佢嘅情感，唔好投入咁多感情，即系唔好精神起伏咁多，即系暗示佢啦，即系唔好叫佢所有嘢都要冷静，唔好会慢慢变好，就唔好放弃咁样。唔好令到精神影响佢嘅工作，咁某程度上叫做应咗阿罗巴讲嘅嘢咯。 虽然咧就作为一个理科系嘅，我就只能讲巴纳姆效应嚟嘅啫。呢个就大家知道占卜呢啲嘢向来就讲到好模棱两可噶嘛。然后你自己对位入座，咁有你话系咪好准呢？我觉得还好咯，唔够佢另一单咁容易对号入座，呢度有少少牵强噶老老实实。咁啊，不过就有少少啊，大家都讲啊，讲笑咁讲出咗咩事都系狼妈有中了咁样啦吓，咁啊，暂时嚟讲，我哋件事就去到呢度啦。咁而家我哋录音嘅呢刻，我唔知后面会唔会完全平息晒，但系貌似系已经平息咗，所以我哋先录音嘅。咁如果后面仲有嘅话咧，就应该除非真系突然间变成好风起云涌，好捻大镬，咁呢个可能性非常低嘅。 咁比较两种情况嘅啫，一系就复归，一系就毕业嘅啫。咁当然就唔想佢毕业啦，绝对。 我觉得佢应该唔会毕业喺呢个咧，我有几有信心，老老实实，即系佢真系要时间调适下嘅啫，都系。 唔系，露西亚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中呢啲嘢噶啦，其实即系上次都好似有啲攻击过佢，然后佢休息过一排嘅。 咪又系马虎马虎咯，2018年嗰阵时啊嘛。 Yes， 又系佢。 所以。即系点解今次咁多人会信咗咧？都系关事啦，都系2018年嗰阵时就已经传过啦。咁就系、是、喂一次就话报水新闻啫，两次都系同一个人喎、哦。咁会唔会系真嘅咧？佢嗱，我先讲，我都唔可以排除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调翻转讲事实又如何咧？错，即系咁。但我意思系呢件新闻应该无预无太大的大爆点的话，后面应该唔会再烧到我哋足以去讲一次新㗎啦。所以我哋好啦，我哋灯力好比萧生啊，呢头讲完应该冇乜事，跟住嗰头就出大事同大事同大大大件事。先讲最大嗰单先啦吓，呢个兜兜三系咪要开打呢？又系讲返呢一样嘢听下先。咁啊，莫斯科时间5:50。俄罗斯向乌克兰开火 宣战， 然后日本时间15:00 ，Kafa 出咗个公告对呢个露西亚开火。呢个露西亚就唔系嗰个露西亚，两者相差3个钟头。喺呢个3个钟头入边咧，有个地又梗系又流传紧，到底 Elden Ring 同乌克兰边个俾人攻略先咧？ 点知就系 跟住3个钟头之后，我答 露西亚俾人攻啦， 即系最先知嘅系露西亚。即系太多相关啦，你哋太多相关滚啦，你搞掂你可以话我听啊。咁啊，简单讲就系唔系毕业，系俾人系俾 cover 直接炒咗， 炒 系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要先将我哋上一次录音录完音之后，本来谂住就准备做后制出嚟，嗰度同我哋而家录音之间嘅事再睇一睇先，因为中间又发生事，我哋以为唔会发生事啦， 点知就大啦， 唔单止发生事，仲搞到好大镬添。首先就应该是马夫马夫又出那些咁嘅公关稿啦， 吓，唔系公关稿，系直情系 Tricast 佢直情直接讲嘢，就话 你话公关公司唔系冇人教佢讲嘢，我唔捻信嘅，即系黄丽华嗰啲一样情况嘅啫，唔系唔系黄丽华， 直情系公关坐咗喺佢隔篱啦，我估计。 即系总之佢又出咗篇咁嘅，所以讲出咗咁嘅直播，讲咗扎嘢，然后系好捻不负责啦，有几不负责啦。 佢又话咧，佢前几年咧就大约2020年尾咧就同对方一齐玩游戏，咁然后就话应承咗大家唔同佢 fans 接触，咁但系咧就自己去到同佢 fans 接触，咁个好似好。好对唔住咁样话，唉，系啊，唔好意思，我讲咗大话咁样，但系系我自己责任啊，咁啊，好似将个责任咁就，哦，系啊，我系我自己有少少疏忽咁样。 表面上系承认个责任，然后对人道歉，但系对象系佢嘅 fans， 佢自己嘅 fans， 然后佢下边仲出翻张图，咁啊去作为佐证啦，佐证佢两个系啊之前系打开机嘅2018年开始识之如此类， 亦都间接将沙毛猫嘅身份直接同露西亚嘅身份连结咗埋一齐。 画个等号啊，仲系虽然大部分都人都知嘅，如果关心呢件事嘅，但系有啲嘢系嚟俾你知，咪俾你见啊嘛。咁、而且佢呢个咁样咧，除咗首先佢自己公关公司做，肯定谂法，肯定系 damage control， 即系减低自己嘅损失，咁你马虎马虎自己嘅损失。然后佢呢个嘢咧，其实佢呢个所谓嘅澄清咧，其实同拱对面去死系冇分别嘅。 系， 即系会令到对边烧得更加严重， 亦都真系令到老师正式死亡啦。 啊，咁啊，所以咧调翻转就系呢个嘢，好似嗰个直播本身就啊，老师已经听住噶啦。 系， 咁啊，好可以好快佢就喺佢又自己开咗个 Twitter 嗰个阴间功能，我从来冇用过嗰嚿嘢，音讯空间啊，简称阴间功能。咁就都系讲啲鬼话噶啦，咁啊，大家听到嘅咧就系、 是，其实就挡咗好少嘢，即系话好点解要咁啊？然后叫佢叫唔知边个啦，睇邮件，然后就晒咗啦啦， 手机叫佢睇手机，跟住更晒咗啦。然后大家喺中间段有一段时间咧，就会听嗰啲喊声啦、肥肥肥肥啦、风声啦， 风声 系啦。咁啊，好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你好地地坐喺屋企咧，系唔会肥肥肥肥嘅，啊唔系，我唔系指你啲鼻水嗰啲肥肥肥啊，你啲风声唔会吹到肥肥肥肥噶嘛，唔会咁多风吹入嚟噶嘛。 系啊， 咁大家谂紧，佢该唔系真系喺天台啊？即系听起嚟真系好卵恐怖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后边嘅事实就话咧，冇事，佢人冇事，佢当刻系咪真系天台唔知，但系最少佢唔系嗰下跟住跳咗落去，唔系。咁啊，因为跟住落去都冇消息。完全就好似静晒咁样，咁相信系有啲应该要做嘢嘅人去咗揾到佢，然后就暂时我唔知佢没收咗佢手机又好，断咗佢网又好，咩都好啦，暂时等佢唔好再对外公开啲乜嘢字啦，亦都唔好可能系亦都俾唔俾佢睇啲乜嘢，因为呢啲嘢刺激问题啦。咁总之就好似有人处理咗啦，但系跟住乍看以为就哦，咁即系佢都系啲正常能量发射噶啦，大家都知道老师阿嗰窿嘢噶啦。咁问题就系跟住就 啊，中之人就开咗个 YouTube 账号，咁亦都做个 testing 噶啦，已经咁再之后咧就话个中之人嗰个推特咧，咁就话即系阿三毛猫个推特咧就话要搬， 即系佢系物理上啊，佢屋企要搬啊， 系啦。当时大家知道，因为曾经有段时间传过话 Lucia 个屋企嘅地址俾人爆咗出嚟嘅，系唔系因为咁咧？咁而家事实上就可能系，即亦都有人传话系唔系HoloLive 要炒佢，咁所以就要搬走而家嘅住所。咁但系冇记错嘅话咧，佢哋啲住所系自己揾嘅， 可能签约嗰个系 cover 咧， 咁亦都同有可能啦。 系因为理论上佢嗰个虽然系住所，但系同时都系工作间嚟噶嘛。 系。 所以可能佢会系咪同嗰边有啲咩约要倾之如此类，又或者系 担保人， 亦都可能唔关呢啲事，纯粹就系佢本人想转换心情，搬咗屋咁啊，当抹咗件事咁重新嚟过都有可能嘅。 HoloLife 里面咧喺佢自己屋企做直播嘅人咧系唔少嘅，最少阿兔阿火都系嘅，应该系。 我以为全部都系。 唔系自己屋企啊，直情嘅，即系个妈喺佢屋企嗰度嘅。阿兔阿火系应该系嘅，阿兔肯定系，阿火唔敢肯定，但系应该都系。 喺嗰度之前，阿妈乱入啊嘛，好呢个唔系重点啦。咁佢做啲疑似系暗度神仓嘅动作，咁啲人已经系估紧会唔会系同阿 Coco 一样情况，要毕业，所以佢准备定后路咧，定系纯粹就系俾多个渠道出嚟俾佢做啲唔适合用 Lucia 身份去做嘅嘢。咁样啦，咁啊，但系而家就答案出咗嚟啦，咁就系炒人，系 on fire， 系 唔系毕业？好多人都噏咗毕业，虽然好听啲啦，叫做佢实际上系 cover 出公告炒人。以日本嘅社会咧，即系其实冇人判啦，就算你香港你都好少见啦，即系通常就系一系你走，一系我炒你，咁通常前大家都拣前者噶啦吓。咁但系呢度入边啦，我唔知系佢冇俾呢个选择俾佢啊，定系佢选择你炒我啦，我唔知道。即系因为有人系调翻转嘅，我就系唔走噶啦，一系你就炒我。即系有时会有咁嘅情况，我哋讲一般公司嘅状况吓，唔系讲紧 Vtuber， 一般公司状况都有可能噶嘛。你咁样俾两个雕俾你，一系你自己走体面啲，一系就会炒捻你。总之你一定要走噶啦。但系有人就系、是，一系你就炒捻咗我，一系我点都唔会主动走噶啦。即系会有咁嘅人嘅， 咁佢系咪呢一种咧？真系入边嗰啲我哋只能用估嘅啫。咁两者都有可能，我只能讲。咁总之佢就 估系真系因为有啲嘢泄漏咗出去，然后又有人爆出嚟，然后佢真系俾人即系前者嘅机会比较多啲嘅。 网上最流传嘅讲法，因为唔系官方讲嘅，就系、是、之前阿国咧个爆料啊。入面是包括了一部分截图的嘛。盛传是露西亚给他的。你这个不肯定啊，到底是他自己挖到然后说他给的，还是真的露西亚给他，我都不肯定的。然后入面有地方他直播的时候查那些部分资料啊，查不晒被人发现到个字的一部分。一对就跟他的经理人的英文的大部分是相同的。估计应该就是他的啦。那就证实了这个是经理人和露西亚之间的对话。而且也都证实了这个是事实来的。咁样即是事实是指最少那个对话截图啊是真的，不是伪造的。咁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就说他泄漏公司机密呢？嗱，如果是露西亚主动将个对话记录拿给过来过来，咁当然就是他泄密啦。咁另一种呢，以佢嘅公告方法呢，因为佢公告呢，因为如果係因为我票啊，我唔小心留咗隻手指出嚟，隻手指入面有公司嘅机密，公司一样可以出一样嘅公告出嚟，真係炒鸠咗我。因为自己嘅疏忽而导致嘅资料外泄，都同一样係会抵触咗个保密原则嘅。因为呢啲秘密协议呢，係会讲经理手，即当然啦，如果你唔系刻意嘅，可能个责任比数会比较低啲，但系咧，如果系经理手嘅话咧，都系会同你问责嘅。咁因为而导致你话，我乜捻都系我唔小心漏咗出嚟嘅，咁你讲晒噶咯，所以一般呢啲保密协议之类咧，都系会包括埋你意外泄漏嘅。而佢 cover 呢个公告嘅讲法系冇讲清楚系边一种嘅，而正常都唔会讲嘅，其实。咁所以佢就话，到底系因为佢连呢啲咁嘅嘢都会泄漏咗俾人，所以佢炒咗佢，定系话佢全心走去话俾第三者听，即系唔啱我哋公司规矩，定系纯粹就系佢觉得呢嚿嘢好捻麻烦，我要炒咗你，搵啲理由。我系觉得佢炒人系还炒人，呢、这个理由系咪真正理由咧？以 cover 嘅前例嚟讲，我唔会信佢个真正理由咯。即系， 尤其是我老实讲。阿露西亚基本上是而家嘅可拉片最赚钱嗰个嚟嘅，佢会唔会真系要咁样壮士断臂咧？其实系对 cover 嚟讲，对可拉片讲系好伤好伤嘅。 亦都有个可能系调乱翻转，系佢哋倾好讲 cover 就系 fire 露西亚。我唔知点解佢要咁做啦，可能佢觉得咁样会舒服啲啦，唔知即系然后去换取佢嘅离职，我唔肯定，定系话。其实阿露西亚点都要走噶啦，咁佢点都要写噶啦，不过佢就唔写，佢唔系用嗰啲好暧昧嘅毕业，就系用翻之前啊嗰、那个啊龙心事件咁样，又系出个公告，真系罚鸠自己嘅受害者，自己明明自己嘅邪气运系受害者，但系真系罚佢。咁其实真系原因咧，就唔可以讲到啲人讲到言之凿凿。第一系咪一定跟关呢件事唔肯定，第二露西亚系咪特登唔肯定，第三系咪真系花下佢都唔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嗰啲嘢，尤其是我拉呢种咧传统日本老企业嘅做法咧，系啊，佢虽然一间好似一间好新间、好新嘅公司啦，但系佢谂嗰啲行事方式咧，真系好捻老土嘅日本企业文化嚟嘅。即系我哋之前龙心事件都讲咗好耐，屌咗三个钟头，咁呢度就唔屌咁多了。咁啊，我其实觉得系有得倾啊，到底系咪泄密系点样个详细？ 我老实讲就唔太乐观话会知道个事件真相嘅，因为就算我谂最多会好似啊当年啊罗尼普炒啊个李氏佢中之人开直播，佢都系自己喊口冇讲到个事件原因嘅。我相信啊三毛猫开直播嗰阵咧都应该只会系咁嘅啫，唔会讲最后嗰件事，即系最多就系、是、系我错，系我错，唔好意思 ，sorry， 最多系咁。 佢次次都咁噶啦，咁亦都有可能会唔会其实系明修眼都话暗度陈仓哦，露西啊炒咗啦。跟住后边唔知整个边翻嚟，我唔肯定呢、这个虽然以佢公司嘅公道咧，就未必系咁样做嘅。但系其实我系理解唔到 cover 点解会呢个时候同佢解除关系，除非对方好坚持。如果唔系话，一个咁赚钱嘅，就算点样麻烦都好，你都要我系 cover 嘅话，死都会揽住佢噶啦。 佢唔走，佢想走嘅话，我系 cover 我就会风光大状，然后整个毕业 life 就算啦。 即系佢去意如决都好，即系我调翻转，如果我系吸房，我直情会耍木乃，药就仲喺度，药未完，你放低先，你可以唔，你可以，我允许你乜，你系完全息止，咪停晒佢，你冷静半年之后先翻嚟， 甚至 你要约满之前，你同我再打翻我，到底要唔要重新开始？ 甚至另一种解决方法，就咁学呢个游戏铺，直情中之人换咗佢。 VTuber 好中换中之人，有边次唔濑嘢冇玩啦。 唔系，罗明志可可系换咗中之人都冇事噶，其实。 咁总之就系、是、个结论咧、就是，就系阿露西亚应该就系、是、除非佢弹弓手收翻啦。虽然阿露西亚本人啲嘢就成日经常就弹弓手收翻，但系吉法呢个公告同呢个炒人呢个决定，应该就几难收翻噶啦。咁啊，睇下呢个各方反应啦，即系咁啊， 三期就变四人啦。 系啦，咁啊，呢个非粉丝嘅荷罗拉嘅各个 V Two 嘅粉啊，就我见就其实都几恶言相向啊。由开始同情佢到逐渐有啲恶言相向嘅，咁当然都关阿露西亚本人，即系之前一路嘅做法都系比较偏向叫做情绪勒索咯。即系呢个真系好事实嚟嘅，呢、這个我谂点都冇人可以回避到噶啦。所以就系觉得会唔会又系你啲咩新嘅情绪勒索方法啦？即系睇有啲体验佢台戏，咁啊，如果你觉得佢做戏嘅话，会有咩谂法嘅？咁啊，然后另一个就系梗系屌鸠阿马虎马虎啦。即系呢个时候唔屌佢，仲几时啊？即系喂，大佬，我唔知你到底有冇预计到对方会有几大伤害，但系你出个咁样嘅算系声音版直播嘅公告啦吓，你出个咁样嘅直播， 等于杀死人， 即系等于拱对方去死嘅。我唔系指物理上啦，当然系指佢，即系对佢伤害好卵大嘅。但系你照谂出咗咩嘢？ 唔系啊，真系有。如果佢咁样出公告嘅话，其实系有，即系有啲情绪管理唔好嘅，真系就咁一跳就系咁先噶啦。 即系总之就系佢咁样暴露，就算系对方唔系真系话会自动点样啲乜嘢，佢嘅职业生涯都会俾你一炮，本来已经系好难起噶啦，可能都要相当时间复原噶啦，仲俾你咁样逢多炮，直情一炮打场噶咯噃，即系呢啲落井下石又飞乜飞咧？咁啊，当然系会俾佢吊鸠佢啦。咁啊，不过呢个我谂正常男人都会吊鸠佢噶啦。咁然后同 Hololive 嘅其他 Vtuber 嘅反应咧，呢个唔系啊，呢、這个而系前嘅前同事。阿总长直接就话今日嘅直播取消，咁 我隔篱屋 唔知系咪过咗隔篱街啦？咁就算佢唔系真系派飞咗过去，我谂佢可能都可能冇心情，或者系要忙住去即系搞清楚发生咩事啦，最少都即系咁啊，一个正常嘅做法嚟嘅。咁啊，然后阿夸咧就点讲啊？一个我算系梗算啦，我唔系好想当系咩，就系、是、或者系全世界 super set 第一名，重新 Coco。跟住佢俾人毕业咗，跟住替补上去或者系后来追上嘅第一名， 露西亚， 露西亚，跟住而家俾人 fire 咗 ，pick 啦，下一个到你噶咯，跟住阿夸， 而家第三名其实系拉米，唔系 pick 啦已经， 即系， 但而家啊，而家应该系拉米 pick 啦，跟住先到阿瓜嘅， 咁阿瓜就话外事嘅家伙一个二个消失啦，我将会成为新世界嘅神。有啲咁嘅叫咪咪啦，但系嗱，唔好话我哋屈佢，佢出嗰个 tweet 咧，又真系，我真系谂唔到，到底佢系一个 KY 到咁嘅地步嘅人啦。因为其实阿夸，大家都知道佢真系一个好捻幼稚嘅人嚟，其实都唔好正常啫。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个圈子，三四十岁都仍然好捻幼稚嘅大人在啦，而且佢都唔算好老，好话后生佢都咁。即系佢咁嘅情况下发个咁样嘅嗰、那个，佢话我哋收到好多应援啊，我会继续努力啊。其实系好废话嘅嘢啊，真系。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是、你唔冲出嚟，冇人话你哑噶，大佬。但系佢呢个咁样， 应该系有，应该系公司叫人，你系可以开声，咁就唔好提阿露西亚个名。咁但系就叫大家即系安抚大家。咁但系呢一个咧，好明显就煽风点火嚟嘅。 即系我唔知佢系好心做坏事，谂住就系讲句嘢，即系等于表示我知道了，即系朕知道了，因为应该系全个荷拉嗰啲都会喺直播嗰边俾人洗佢留言，佢话听呢件事，咁佢又唔可以无视佢，又点都要俾啲反应，咁系咪佢唔识佢整，定系真系 K Y， 定系佢真系处心积虑外事嘅家伙一个二个消失咧？又翻嚟俾夸报自己行解释，我再讲就会俾人话系夸黑噶啦。咁啊，而笨蛋组即系 少主阿火同埋阿阳， 啊，笨蛋中三人咧就喺直播都提咗，就系话我哋知道呢件事啦，就好可惜，咁啊都系啲废话嚟嘅。咁仲有一句重点就系唔好再追问我哋啦。其实个隐藏意思就系我哋唔讲得，或者系最少系我哋唔适合喺而家呢个时候去直接做回应。总之你哋唔好问啦。 嗯， 咁啊，咁啊，其实好正常嘅。你公司嘅同事俾人炒，然后啲记者追过嚟问你，咁你有咩感想啊？咁除咗无可奉告，你真系可以答佢乜嘢啫？即系唔通话哇，好捻开心啊！外事嘅家伙终于消失咗啊！即系连阿夸呢个都俾人话 K Y 啦。你试下咁样讲啊啦，即系所以佢哋系好难去做啲咩直接嘅回应，就算 其实真系好难讲咁嘅，好难讲嘅。 尤其是其实啱啱发生咧，即系咧，我相信佢哋都未必早过我哋好多知道嘅。件事即系佢哋未必系整理到一个黑得体对外嘅讲法，所以而家暂时就系冇文字先。我哋需要即系佢呢句都冇啊，后边嗰句即系需适当时候我哋会提噶啦。呢句都冇啊，都唔敢讲，好明显就系未度好嘢咯。即系 cover 我都唔知佢哋啲公关顾问死捻咗去边，定系根本不存在。 甚至系讲到明系即系要当阿露西亚，即系可能就噏一两句，然后就话要当佢唔存在，即系惨过，甚至惨过摩赖嗰种情况。阿可可会长都仲可以即系间唔中啊，仲可以讲佢有人事。咁阿摩赖理论上其实五期系可以讲佢之后啲嘢，咁但系唔开名。咁但系我比较怕嘅就系、是、即系以后可能真系要当露西亚唔存在呢样嘢。 嗯，啊，即系会唔会变咗？伏地魔咧，咁我就呢、這个可能性其实唔低嘅，因为你谂下，以 cover 嘅前例嚟讲，即系咧，你可能即系隐隐约约哪个人啊，伏地魔咁样去个系啱啱咧，都仲可以嘅，直接提，可能随时真系提都唔可以提嘅，我真系唔知呢方面 cover 真系好捻老土，即系嗰啲老土日本公司做法咧。咁啊，不过就成日都讲住话唔好屌佢咁多，冇屌咁多，但系次次都屌翻佢。啊，总之就系无啦啦，佢而家咁样变成咗，原本我哋都以为佢系会正视一阵，然后重新出道嘅。咁而家大家嘅谂法就系、是，阿总长会唔会多咗个新同事咧？ 可能性唔低。 我真系第一时间谂到一样嘢，尤其是阿总长第一时间系休息。即系其实可能佢如果佢即系按大家嘅想象，佢好有可能真系会第一时间就冲咗个隔离街。跟住咁人哋都要生活㗎嘛，都冇理由叫佢去做返咩㗎嘛，咁佢可能佢又系都系继续做换个身份重新出发㗎嘛，就做返 VTuber， 可能系个人世，可能系加入新公司， 未必系 VTuber， 可能真系见样嘅 YouTuber 囉。 因为调返转讲就系之前总长嗰阵时仲系会长的时候，佢嗰阵时就用话会唔会佢自己跳出嚟自己搞间事务所。咁因为佢而家得一个人啊嘛，咁一个人就唔使搞事务所啦。咁如果佢好似而家咁样再加咗人嘅话， 社团细咯。 咁会唔会真系变成真系会唔会变成咗做自己搞个社团咧？咁我唔肯定，呢、這个真系唔肯定。但系人生抱有希望啦吓，即系尤其是各位粉丝啦吓，即系咁样无啦啦咁样停咗。之前就可以话我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啫，而家佢咁样停咗，你基本上你唔会再见到露西亚。活生生喺你喺度跳嚟跳去噶啦， 最后只能嘅存在喺 Pittsburgh 嘅啫。 你就算转生到，佢都唔会再系露西亚嚟噶嘛，因为一样情况就系个皮个版权喺 cover 度噶嘛。咁啊，往后即系嗱，我唔知要剪咗边个位走剪走啊，我唔知啊。总之就系往后佢嗰边应该也许未必，我而家越来越唔敢讲得死啦。应该会有下文嘅，但係如果个下文唔系太爆的话，我哋留返喺新聞度讲。咁如果又系好似今次咁又大爆炸的话，我哋又要再录个，即系唔该俾我出去，仲好俾我哋出咗先啦，最少都好冇。好啦，咁好啦，咁今个礼拜真系到此为止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